menan Mai. Selamat tahun baru. San Ning Kai Lo. Happy New Year. Xin Ni Kai Lo Kai Lo. Guten Rutsch ins Neue. 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. 正月初一头一天，家家户户过新年，大街小巷悬灯彩，爆竹响连天，七个隆咚锵咚锵，爆竹响连天。 突然听到一声汽笛 Dancing with the grassy bit 也恭喜恭喜恭喜你